情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。 力量的肩膀，泛着泪的眼眶，从我离开的那个拥抱，一直温暖我多年。时间从不曾改变一个滚烫的心，我们为彼此守住坚持，穿过岁月长河，把你留存在心深处，因为我的昨天有你才会有意义。把你唱进这首让我们的记忆流淌出旋律，想为你写这样一首歌，满怀着我衷心的祝福，

你知道吗？平时在生活当中呢，千万不要为难自己。有一些情呢，没了就没了，终归无法再继续。有一些人呢，远了就远了，其实原本就不属于我们自己。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是谁的永远，时光总会在寂冷当中淡漠，人世总是在无常当中聚散，不是吗？ 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，厌倦我的亏欠，代替你所爱的人，这个时候我心如何一样掉落下来，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，直到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，想想你的相爱，编织的谎言懈怠，甜美尽头，今夜如何一样掉落下来，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，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，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，就像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，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， 我会勇敢长大，向神相信。

是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真正陪你到最后的人，不是你强撑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，而是你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你去睡的人。因为你永远不必要担心你们过了今天就会没有明天，不是吗？ 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便衣呼唤城门开，眼中 在乎你，到底在乎

未来，好像想不要借口的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，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，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都快乐随便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， I love you， 几 分说的比想象更快，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，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，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要成了依赖，心中充满爱的节拍， 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，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把它放随便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，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，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平时在处理感情事情的时候都是如何处理的，其实我觉得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呢，可能就是经营好自己，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，而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，那个人就会拼命的爱你。俗世的感情难免有现实的一面，你有价值，你付出的才会有人重视，不是吗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张北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，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，是我太贪心，是我太天真，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，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，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，是我太贪心，是我太天真，始终不信你的爱变了，开始最后一次让你心疼，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，不能肯定对于你没有恨，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，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情话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，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，天长地久，是我太贪心，是我太天真，始终不信你的爱变了，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，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，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，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，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唱。

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恋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眼看要荒芜，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，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 不知道广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记忆当中电视剧经常雷同的桥段是什么？能否举个例子呢？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记忆当中电视剧经常雷同的桥段是什么？能否举个例子？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一悠悠，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梦。一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一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绪放纵？开不多时呀，看着只许着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 我流花

在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，怎样也甩不掉。回家感觉真好，别管四处纷扰，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，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。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，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，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，双手能为家人而制造，而多么荣耀那么骄傲。你为我把饭烧，我为你打扫，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。我的城堡，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，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，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，双手能为家人而制造，而多么荣耀那么骄傲。你为我把饭烧，我为你打扫，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。 来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记忆当中电视剧经常雷同的桥段是什么，能否举个例子。这时候看到随心1994说，被撞之后一定会失忆，失忆的对象也一定是不记得男主角或者是女主角，别的人都会记得，真是醉了。其实这个还真有可能，因为好像在这个疾病当中还有一种疾病呢叫选择性失忆，有可能他患了这个选择性失忆，把重要的一些人给忘了。不过很多时候呢，我个人会觉得编剧真的是考验观众的智商。 Oh,